唤醒、疗愈、创造。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德芬。此时此刻，我在这里陪伴你。今天我会和蜂巢的音乐家曼璇一起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。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宁静。很多朋友都问我，如何才能够回归内心的宁静，专注于当下？很简单，就是注意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。你在打字的时候，就全神贯注地打字；你在洗手的时候，就感受一下水的温度。把注意力放在房间的温度、座位的触觉，或是自己身体的感受上面，然后好好的在这当下这一刻呼吸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思想总是在过去和未来的，但是我们的身体和呼吸永远都是在当下的。这样，过去的纷扰和未来的烦恼就不容易侵犯你。你可以安住在眼前这一刻。而我们的人生，不就是每个眼前的这一刻串联而成的吗？你所能拥有的，也只是当前这一刻。所以，好好珍惜它吧。其实，我们要做的很简单，就是单纯的去体会生命的喜悦，知道让我们心灵平安宁静的不是外在的事物，而是在自己心中找到的那个内在的空间。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能让你回归内在宁静的乐曲，由音乐家李星云所创作的《湖岸月光》。它描写了台湾最美丽的日月潭的景色。世界在这个片刻停止了喧嚣，只有晨起的阳光、微风和水波涟漪映入眼帘，陪你一同在这宁静的时光里面慢慢地安静下来。现在就先让我们一起来听音乐，稍后将由音乐家曼璇带领大家更深入地感受这首乐曲。 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曼璇。今天的音乐主题宁静，为大家介绍的这首乐曲《湖岸月光》，是台湾非常知名的音乐家李星云的作品。优美的音乐是不是让我们的心也跟着去旅行了？远离尘嚣后，眼前这片美丽秘境的湖，正映着蓝蓝的天，白白的云朵，微风徐徐吹来，一群群鱼儿正在湖水里开心地玩耍，四周被绿色自然生态环抱着。这片刻完全静止，安静了下来。李星云是个玩片古典、 爵士、摇滚、流行及电影配乐的全方位创作才女，更是多届金曲奖与金马奖的得主。这首《湖岸月光》收录在她为台湾书写的故事岛四张音乐专辑里面。这四张音乐专辑从海洋写到了高山，再从都市写到了部落。其中《日月潭水沙连的月光》这张专辑就是描写日月潭这里的人文与灵性。为了拍摄日出为光时的日月潭，也为了找寻潭景的最佳角度，星云四点半赶在天亮前摸黑爬上了慈恩塔。这座潭水最神奇的地方在于，你从不同角度看它，都能看到它的不同表情。不论晨昏，不论晴雨，它永远变化着面容，变化中传达的细致。尤其是月光下的波光粼粼，细礁下绽开的水波回路，以及你凝望时的安静面容，都在那个刹那散发出奇异的光辉。这里也蕴藏着原住民的生命故事。传说远古的少族祖先原本居住在阿里山一带，因有一群少族勇士在打猎时，突然遇见了一只山鹿正在奔跃前行，一转身却化为白衣少女，尾随着他的少族人，分不清皎洁的是月光还是那袭白色衣裳。一路追逐来到了日月潭后，只见跃入水中的身影。少族人入潭后遍寻不着，却意外发现了丰美的鱼虾，于是他们辗转在日月潭定居了下来。这就是少族人的逐鹿传奇，为此他们视山鹿为吉祥物。他们所定居的拉鲁岛水边有一株奇大无比、茂盛翁郁的加东树，这棵带给族人重要信仰力量的生命之树，后来因为汉人入侵与之争夺生存空间而被打压锯掉了。很奇怪的是，从此族人的运势也衰减了下来，最后被迫迁离。还好这一切在一次地震后，原本旧聚落，也就是少族最高祖灵所在，经过了重新修整后，再度归还给了少族。美丽的风景交织着神奇传说，那湿润天气里的水雾腾腾，月光下的迷离气息，以及那些流露记忆的所有听见与看见的。音乐家李星云全把他们当成了电影主角，为他写下了这张配乐。让人着迷的是，星云以钢琴以及弦乐还有吹管彼此来互动对话，宛如人走进了一幕幕风景之中，风景里不同时空轴线的故事共识共存，彼此交织着。 一下子以淡雅宁静的口吻叙述着诗篇，一下子恢宏磅礴，止不住的情感整个被往上浓密地推展开来。钢琴在最开始营造如水波粼粼而动的姿态，让我们的心也轻盈地摇曳了起来。慢慢的匀称的弦乐在钢琴如丝丝云雾环绕山头散去，太阳的光洒落山头更显得翠绿。无论时空怎么变迁转化，大自然的美与丽一直静静守候在我们人类身旁。音乐后半段的弦乐如弯身舞蹈的湖水与山岩，一句句往上堆叠，开出了丰美的生命之花，直至云霄。最后的月升景色融于彼此生命的涟漪中，也仿若于空气中凝结而升华，留下心中最深的宁静。亲爱的朋友，希望您喜欢今天的音乐。最后再让我们好好聆听一次完整的音乐，愿你愉快平静地享受每一个片刻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